夏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，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，它就是蝉。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，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，它都会破土而出，重见天日。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，只可以生存几日，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。 玉生啊，太太都嚟接子一放学啊，太太， 你又嚟接子一放学啊？ 系啊，子一今日要学溜冰，你一唔一齐啊？ 今年就学，会唔会早咗啲啊？ 你都几关心喎、啊，我问你啦，子一而家出咗几多只牙？佢嘅家庭医生系边个？佢夜晚几点钟瞓觉？ 你珍姐 吓， 话俾子一知，我今日唔接佢放学啦。 哦。玉生，其实呢啲嘢太太全部都知噶啦。每日子一做完功课、食完点心，佢都要子一朗口刷牙。有一次，佢又带我去灵医生度帮子一攞维他命。佢仲同班主任陆老师讲下子一喺学校嘅情形。 班主任唔系伍老师咩？ 哎呀，玉生系旧年噶啦。太太咁后生，佢生子一嗰阵。仲系个大细佬，但系而家佢变咗好多啦。佢好锡志一，对我哋又好客气。 吓、啊，我头先系咪太过分？我系咪应该向祖奇道歉？但系我有咩做错啫？ 满堂，你几好嘛？我同学华都好挂住你哋啊！ 好攰，好想退休。祖心，我真系羡慕你悠哉悠哉咁写意。 你系以为啦，我日日做到七点几先翻屋企噶。 翻嚟帮我啦！ 唔得，我都唔系你嗰行，唔熟唔做啊嘛。 好容易噶咋？大学多你一个唔多，少你一个唔少。但系我呢度等人用喎、 啊，啊系噃，呢排个市直线上升噃。 咦，你都有留意喎、 啊？学华跟你出身，佢呢边都有投资嘅。 呢排个市真系好旺，不过每日上落银码都好惊人， 冇人嚟找麻烦啊嘛。 冇，我而家加强咗防卫噶啦。 其实早期咧，好想你取消电子贸易买卖嘅，唔使咁多人出出入入。品头复杂啊！ 佢都唔识做生意嘅， 咁佢都系一番好意关心你啫。 祖心，我同早期之间冇得掹噶啦，我想向佢公开祖宗嘅事，解开佢嘅心结。 呢啲系你嘅家事， 我知。祖心，你已经帮咗我好多噶啦。 我只系担心对早期会造成好大嘅伤害。 咁佢都应该醒啦。 啱嘅，你决定啦。我相信你已经谂得好清楚噶啦。 啊，祖心，我有电话入，迟啲再倾。 啊，好啊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算啦，祖心，唔好再为佢哋担心啦。 真系估唔到，佢哋始终都唔可以复合。 你信唔信缘分啊？有啲人兜兜转转，终归都会喺翻埋一齐。 好啊。早期不停咁样识男朋友，已经好伤佢心啦。 已经冇转弯嘅余地。 你了唔了解早期嘅啫？佢要俾人追求先至可以肯定自己，佢嘅生活唔可以冇咗男人噶。 唔系，佢唔系咁。早期嘅心情系好复杂。 我唔同你拗，佢永远都系你嘅小公主。 讲得啱啊！佢至少我就好锡佢，佢系我最锡嘅妹妹嚟。 直情令我妒忌添啊！ 你点会啊？你点会咁小气噶？ 哈，彭祖心，你唔好试探我吓。 先生，你一早打电话嚟叫我喺屋企等，到底咩事啊？ 我终于觉得有啲说话都系讲清楚啲。我今日嚟唔系想为自己辩护啲乜嘢。 得啦，我明啦。 祖张嘅死，你一直都怪我。 原来系申冤。 嗱，你一直都认为祖张唔中意我，而家我就俾啲证据你睇，嗯？根本就不是你所知道的咁。祖张每次嚟证券行找我都有讲有笑。呢啲单据就是证明。 祖张找过你？ 是 啊。找你做咩？ 你话呢？ 唔会的，我一直都有俾钱佢使噶。 你以为够吗？佢一直都冇戒赌。呢啲借据有晒日子，你睇下就知道。佢几乎每隔十日八日就走嚟问我借钱，数目十万唔定，八万唔定。仲有，呢啲系祖心签名做见证，甚至佢去咗纽约，依然问我攞钱。嗱，呢啲系电汇嘅账单，所以佢从来都冇憎过我嘅。系你将彭祖章想得太过好啦。 点解？点解你到今日先话俾我知啊？ 当初系佢叫我隐瞒，我想讨好佢，亦即系等于讨好你。 你而家又俾我知 道，祖张都死咗啦，佢唔会再翻嚟，呢个亦都系事实。你何必仲要周围咁去揾佢嘅替身？ 你讲咩啊？ 道边姓冯嘅都生得好似彭祖张，仲有而家呢个 呢啲唔关你事啊？ 点会唔关我事？早期个零钟头之前，我收到个电话，系一位丁太太打俾我，佢请求我好好咁管教你。因为他不想他的弟弟跟你做朋友。你现在已经名誉扫地了。以后那几十年你怎样过，我不想你继续被人说。 你怕我影响子欣？ 不是，我怕影响你自己。 你真是圣人啊。 不是，我不是圣人。你自己想想，四年有三个亲密男朋友算不算过分？ 不用你提醒我，我只会更加憎你的。 好。到今日，我才搞清楚，原来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 原来祖张一次又一次地出卖我，利用我，欺骗我，连祖心都做埋帮凶瞒住我。我要打电话给祖心问清楚。 喂？ 阿华，你叫祖心嚟听。 早期，你做乜嘢啊？祖心仲喺大学未翻。 咁佢几时翻啊？ 话唔定噶、啊，有咩紧要事同我讲啊？一样嘅啫。 你俾学校嘅电话我。 早期啊，佢上紧堂噶，唔方便听电话。你学下控制情绪啦，唔可以成世人都咁冲动噶。如果真系好紧要嘅，不如揾郁先生啊。佢话晒都系子一嘅爸爸，佢一定会帮你嘅。是咁啦，早心下昼翻嚟，我叫佢即刻复你啊，拜拜。 你点解会喺度嘅？ 哦，太太啊，系陆医生头先打电话通知阿旭生，话你好唔舒服，喺屋企休息。咁旭生咪叫我带志一嚟睇下你咯。 哦，陆医生同我打咗支针，而家好多啦。 妈妈，你冇事啦。 嗯。你扎住我，我就嚟唞唔到气啦。等我听。喂 ，Zuki， 可华话你揾我揾得好急，咩事啊？ 早心啊，我知道晒啦。原来祖张生前不停咁问郁满堂借钱。 借钱？你讲得真系好听，应该话勒索就差唔多。Zuki， 满堂为你，其实唔止咁样。 仲有咩啊？ 道边消失得又快，又冇手尾跟，都系满堂嘅功劳。 你话咩话？我唔明 白。道边，道边手上有一柄录影带，佢寄咗去俾郁满堂，要求一笔钱。 吓、 啊？早期，如果唔系，道边点可以去澳洲重新生活啊？老实讲，系郁满堂才会心甘情愿为你付出咁多嘅。 早心。点解你唔早啲话俾我知啊？ 早期啊，你根本就生活喺另一个世界。 唔系，唔系，唔系咁噶。唔系噶。 妈妈， 太太，太太，太太。你醒啦， 珍姐，你哋送咗我嚟医院啊？ 系啊，你突然间激动到晕咗，咁我哋咪 call 陆医生送你嚟医院咯。陆医生话你留院观察一晚，听日就可以翻屋企噶咯。 哦， 啊，斟杯水俾你啊。 好啊，唔该。 太太啊，做人要开心啲，唔好谂咁多嘢。搞到自己屈出个病就麻烦啦，嗱水啊， 唔该， 唔使。 做咩？陆医生话我咩事啊？ 好似话怀疑你有抑郁症喎。 抑郁症？佢觉得我精神有毛病咩？ 哎呀，乜都系假嘅，总之放开怀抱，有咩事都好，出咗院就要调养好身体，你面色真系好差。 彭祖奇，你不可以再生活在以前的世界。明天开始，你不可以再为祖张了，你要为志一，为自己而生存。决定要抛弃我的旧形象，首先就去了发廊剪短晒啲头发。咁多年嚟，我都拖住一把长头发，而家觉得好清爽、好畅快。然后就去接志一放学。我决定每一日都要同志一好好咁相聚，教佢做功课，同佢一起食嘢，同佢一起玩。 妈妈，呢度系大西洋啊！啲海水好咸噶， 系咩？边个话噶？ 呢本图书话噶咯， 系、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行去印度，然之后咧就向北行去珠穆朗玛峰啦。 好啊，行啊！咦，你偷步噶？ 啊，妈妈都唔让吓， 梗唔让啦。 唔知点解，自从出咗院之后，我嘅胃口非常之好。好多时工人以为我食完饭准备收台嘅时候，先发觉我仍然津津有味咁饮紧汤。啲旧衫都开始唔啱着咯。我为咗令自己舒服啲，我买过晒啲便服，全部都系大 T 恤同埋橡筋裤头嘅裤。三个月之后，除咗志一同埋工人之外，几乎已经冇人认得我啦。但系我生活得好开心，好充实。 因为除了每日照顾智一，我还去流浪者之家做义工。志愿机构每逢周末都准备晚餐，免费招呼贫苦大众。而我呢，就是负责厨房的工作。而每一日上午，我都会去儿童医院癌症部帮手。每朝六点钟起身，七点就去到医院讲故事，教小朋友玩游戏。生活虽然好忙，但是我的体重就直线上升，由110磅去到135磅，连家庭医生都叫我要节制一下。冇所谓啦，我已经唔再介意自己的外表，靓唔靓都唔再重要。 他们的人跟我说，早期整个都变了，现在不单止做义工，还亲自去街市买餸煮饭，又学埋打网球。你怎么看？ 我想都是三分钟热度。 都是我们了解他。 满堂，你有没有见过他？ 一个人始终都会彻底失望的。我不会再讨好他的了，我都有成大半年没有见过他。反而志一每日放学都会去他那里，跟他一起做功课，去玩一下咯。 或者早期已经觉悟了。 我没有怪过早期，因为我的确不是一个可爱的人。 呢排你啲生活好充实，好健康啊！ 系啊，好唔好啊？ 好，子欣同佢爸爸讲咧，话你两母子会去里约热内卢旅行噃。 子欣嘅护照都唔喺我度。 咁我谂满堂都唔会反对嘅。 都要顾下其他人嘅感受嘅。郁先生唔想子欣离开佢噶，好似惊人飙心咁。 咁可以去啲近啲嘅地方玩噶。 迟啲先讲啦。 你啊真系识谂咗，识得睇啲人。 唞一阵得唔得啊，妈妈？ 早心啊，唔同你讲住啦，只一搵我啊。 咁好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咩事啊？ 我好攰啊，我想唞一阵啊，得唔得啊？ 你啊，写几只字啫，又话要唞一唞咯。 我睇一阵卡通就做埋佢啊。 又好，睇一阵咋。 啊。 初步消息，股票行里面有8人中枪，2死6伤，其中一人怀疑是凶手杀人之后自杀，而其中一名伤者是股票行东主郁满堂，警方现正在调查中。 太太啊，郁生间股票行啊，郁生啊， 星姐，我出去追去，你陪子一做埋啲功课，俾佢食啲嘢玩一阵，就同佢翻屋企先啦，唔好吓亲佢。 哦，郁生冇事嘅，郁生冇事嘅。之一啊，快啲做埋啲功课先啦。 喂， 郁太，马达生啊， 马经理啊，郁生点啊？ 郁生而家送咗去香岛医院急救啊，你快啲嚟啊！ 佢伤势点啊？ 个凶手系我哋啲同事啊，佢输咗钱就开枪杀人啊！ 得啦得啦，你镇定啲啊，我即刻赶嚟啊！原来唔相爱有唔相爱嘅好处，起码我可以好镇定咁处理，唔会呼天抢地到惊惶失措。郁满堂，你冇事噶，你一定冇事噶。 郁太， 郁生 而家点啊？ 你过嚟啊，等医生同你讲。 哦， 医生，玉太嚟咗。 哦，玉太，玉生头部中枪，我哋仲未决定可唔可以做手术攞翻粒子弹出嚟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佢而家好危险。 我可唔可以见下佢啊？ 可以，不过唔好喐动佢啊。 嗯， 玉太呢边啊。 玉满堂瞓咗喺床嗰度，佢个头肿得好紧要，五官完全变晒形，右耳嗰度好明显有一个子弹窿。佢只左手无名指依然戴住结婚戒指，原来佢一直都冇除过呢只结婚戒指。我嚟咗啦，只系等紧你出院噶，你一定要撑住 啊，玉太。我哋决定同玉生做手术，如果你唔反对嘅，请你签字。 啊，玉太啊，江医生同埋陈医生已经嚟到，有佢哋三位一齐做呢一个手术，你可以放心。 好啊。 做呢个手术时间会好长，玉太可以去休息室度唞下先。 好啊，唔该晒。 嗯。 满堂啊，我喺出面陪你，一阵见啦。马经理啊，我哋行啊。 好，呢边啊。 马经理，你安排得好妥当。 禅第九回， 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亦舒原著，可可编剧，林燕飞、陈伟康录音。并且由朱妙兰、谭永辉、张碧然、周文英、郑希辉、傅清伟、丁恩、翟耀辉、罗伟亮、曾月娥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